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FM98.2 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春天花会开。春风一吹想起谁。 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承诺。 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 你好，挑战新歌声了解一下吗？ 挑战新歌声2018春夏大秀火热来袭， 火热来袭。 本季依然主打经典款加走秀款，原创音乐人、网红达人带来现场精彩演绎。每晚8点到9点 ，FM982北京青年广播，有梦想一起唱。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给你的歌声。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嗨，新的一周开始了，欢迎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大家晚上好，我是道道。哎，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依然为大家请来了一支非常给力的乐队哈，他们的名字呢就是让人觉得充满了这个力量感和冲击力哈，他们的名字就是冲击力乐队，欢迎。 Hello， 我们是冲击力乐队。 哇哦。这个说话还是带混响的。好的，我们这个待会儿呢有我们的导播老师在外面把，可以先把这个音效混响拉下来哈。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阵容非常的强大，再次欢迎冲击力乐队。那我们来分别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好，首先我来介绍一下自己，我是冲击力乐队的主唱，我的名字叫刘冲。 好，欢迎刘冲。对，然后呢还有我们依次来介绍一下你旁边的两位。 这个，这是我们的，来自己说， 对自己介绍吧，我们都有话筒。嗯， 大家好，我是吉他手杨淼。 哦，吉他手扶摇。嗯， 我不是吉他手小杰。 嗯，好。 大家好，我是贝斯手李能亮。 哦，好。 大家好，我是鼓手肖晶。 嗯，好的，欢迎大家哈。好，那么我们这个今天也准备了给大家带来很多很多的歌曲哈。待会儿我们会细细的跟大家聊一下这个冲击力可能马上就要进行巡演啦，还有这个乐队平时的一些音乐啊生活，如果大家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密切关注我们的甩直播系统，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现场。那还有呢就是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也是可以的。 OK， 那么马上呢我们就要先以歌会友，让大家那个先听为快，好不好？ 好， 对，那第一首想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歌曲呢？ 我们第一首带来一首这个节奏比较这个轻松一点的歌 啊，轻松一点的。 说声谢谢你。 说声谢谢你。 要是感谢所有喜欢音乐的人。 对。 哇，这首歌这还 音乐呢，就希望能够给更多的人去分享。 哦， 因为他们来听我们的音乐，我们的音乐才会有出口。 哎，也是哈。 谢谢你们。 嗯， 我 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你们今天来聆听冲击力的音乐。这首歌的名字呢，就叫 《 说声谢谢》。分秒从没离开我，离开时曾经对你许下了愿，那就是今天带着我回归，从心底我说声谢谢你，谢谢你的爱，回到爱从此不再迷茫孤单，说声谢谢你，谢谢你的爱，回到爱从此不再离开爱，说声谢谢你，谢谢你的爱，回到爱从此不再迷茫孤单，说声谢谢你，谢谢你的爱，回到爱从此不再离开爱。 Yeah， 谢谢， 谢谢。这首歌叫做说声谢谢你， 谢谢 是吗？对，我觉得这首歌还真的是蛮温暖的。对，刚才呢，这个由于我们的技术问题哈，大伙儿可能是要变一下阵型，但是现在呢，可以让我们的刘冲先手持刚才那个麦克来跟我们说话哈。对，跟我们来聊天一下，聊一下天。 刚才的那个呢，还是现在？ 现在这个，现在这个， 现在这个。 对，刚才的这个小黄呢，有一点 依然坐在原地，对吧？ 是的，依然坐到原地。 说要咱俩坐面对面的，对吧？ 啊，可以呀、啊，我觉得你可以面对面，因为我们这个 B 区就是我们的嘉宾区，还控制。场呢，待会儿我们可以移步过来。 我觉得这个聊天的时候要面对面呢，就感觉更有现场感，是吧？ 对，但是你那个线拉不过来。对对，现在你可以，对，没关系啊，现在我 没关系，那我就还是坐着吧。 好，你还是坐着吧。 好， 对，其实说到我们。 嗯，可以啊，这个我们可以去嘉宾区待会儿。对，我们先坐在这儿，我们可以聊聊天。刚才唱了一首《说声谢谢你》。其实这个冲击力乐队，咱们是成立在2015年哦。 对， 那就是三年前。那这三年的时间，其实按理说不短，但是也不长。那这三年的时间里面，我们是出了几张专辑，或者说有接下来的一些什么样的打算？就好像我听说是马上在周五就要进行巡演了，是不是？ 对。那么我们这乐队呢，成立三年来，然后呢，2016年呢，我们发行过一张我们乐队的原创的专辑，叫做《新的起点》。 哇！ 冲击力乐队《新的起点》因为是一个全新的乐团嘛，那么新的开始哈，也希望呢能够透过我们的音乐呢。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让这个更多新朋友来认识新的乐团，冲击力乐队。 好的， 所以说呢，这张专辑的命名呢就叫做《新的起点》。 哎， 那么刚才呢，这首歌呢叫做说声谢谢你哈。今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呢，我们听到的就纯粹是一个这个 不插电的版本， 插电版本来。 对， 所以跟这个乐队的那个版本呢，还稍稍有一点点会不一样， 是吧？ 对，这个呢就听见比较温情一些， 然 后听得我暖和的不行， 是吧？你自己唱的时候是不是都觉得咦，这跟我平时唱的不一样啊？ 对，我确实跟平时唱的会有不一样，然后自己很感动， 是吗？ 说声谢谢你， 哎呀妈呀，情不自禁的唱起来了呢， 特别的啊，不行了， 对，我觉得就要这样的效果哈。我们的现场呢，我们的节目也都是特别放松，是这个有刚才是谁哪乱入说有没有歌放一下，对，有，这今天呢我们还真准备了一首这个咱们乐队的 MV。 对，这首 MV 是因为我看这个写的直接是写的刘冲你的名字，那这首是也是冲击力的歌曲吗？就是我相信我一定可以， 乐队的歌曲来的，乐队歌曲，因为因为最早在拍这个 MV 的时候呢，那时候呢其实这个我们现在这几个兄弟哈，我们的比如说鼓手肖兵啊，亮子啊，还有我们的这个瑞杰啊，然后就那个时候我们乐队还没有，我们现在固定下来我们这几个 兄弟，是吗？那最开始 那时候很无奈，然后我在拍 MV 的时候呢，大家可能会看到不一样的乐手在里面体现。 是， 所以呢，这当然在往后的音乐当中呢，大家就会看到我们现在这个团队了。 好，那这样吧，我们先来感受一下哈，感受一下冲击力乐队的这支 MV， 就是我一定可以。我觉得这首歌听名字呢，就会让人觉得充满着力量感哈。好，那么我们现在就把这首 MV 带给大家，我们来感受一下。 一个漂亮 的说法，先成就自己手里，成本只是个定义，需要去不断努力。我相信我一定可以，用热情感染自己。我相信我一定可以，用激情召唤自己。我相信我一定可以，成就一个执着的自己。我相信我一定可以，活出一个漂亮自己。我相信，我相信，我一定可以。我相信我一定可以，成就一个执着的自己。我相 好，这就是刚才我们的冲击力乐队带来的一首歌，叫做我相信我一定可以。好，那么现在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现场啊，在这个现场呢已经好像是变了阵容呢。好，大家可以移步到我们的这个 B 区啊，这个 B 区呢是我们的嘉宾区。哇，现在我们还可以现场换阵型哦，再次欢迎我们对，再次欢迎我们的冲击力乐队耶。对，刚才呢是一首MV 啊，我真的就是只有听过这样的歌我才知道，就因为咱们今天这个是不插电的版本嘛，所以大家听起来都特别的柔和。然后呢刚才看了那支 MV 之后呢，才发现啊，原来我们的乐队风格是这样的，就是有 power 的感觉啊。对， 你 还有力量感 不一样吗？我一定可以，冲击力，冲击力我一定可以。 是， 这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啊，对。 哎呀，我一定可以，我一定可以。 对，这是什么版本？这个让我想起了最近的网红歌曲，让我们一起学猫叫啊。 喵喵啊！ 对啊，喵喵喵！哎，你们会尝试这样的歌吗？喵喵喵！ 其实 我觉得 自己 这个爷们儿好像不太适合喵喵喵吧， 就是为了活跃一下气氛。 汪汪汪还可以吧？ 啊，好的， 对， 我们就不喵喵了哈。今天呢，我们还是以冲击力为主。对，刚才呢是我们就是看过的 MV， 那么接下来其实今天准备了五首歌要带给大家。在上半段呢我们还有很多的歌曲要呈现出来哈。想问一下，就是今天准备的这些歌曲都是在2016年发行的那张专辑当中吗？ 其实我连那个伴奏音乐我一共带了30首歌。 是吗？ 对，但是 你怎么不讲 说只允许唱五首歌？ 谁跟你说的？6首也行。 开玩笑，开玩笑，这个放松一下。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是准备五首哈，当然能唱多的呢大家会觉得更开心。好，那么我们就马上带来第二首歌好不好？ 好的。 第二首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歌？ 那么第二首歌刚才不说这个一听那个我一定可以表 power 是吧？ 对对对， 那种感觉好。那咱们虽然说是今天是相亲版的哈， 是的， 咱们来一个稍微比刚才那首歌power 一点，好吧？ 哦， 歌的名字叫做什么样的世界哈？ 什么样的世界？ 对对对。 好，我们准备好 来啊，也是我们的一首原创的作品。 好的，什么样的世界来自冲击力？ 我给他来 1, 2, 3, 走。 那个充满欲望的世界，贪婪的目光无处不在，这个危机四伏的年代，受到了伤害却非常无奈，灵魂和肉体随处可买，道德和贞操无人理睬，正义和公理它存不存在，贪婪和自私汇成大海，这是一个世界。 好，什么是坏，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他随时欢迎你的到来。 Come on一次的等待，才明白什么是爱与不爱，经受了一次一次的伤害，才发现自己傻得可爱，闭上眼睛幻想幸福未来，走出大门外满天尘埃，多少次体会失败的悲哀，肉体和灵魂早已变得麻木，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分不清什么是冷什么是暖，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它随时欢迎你的到来。 相亲都要弹得飞起来了呢， 差点都站起来了，我突然我瞬间瞄了一下，啊，怎么突然飘起来了？ 对，我完全可以啊，就是待会儿如果弹得起那个尽兴的时候，完全可以站起来。 我桌子上，哦， 会 的。 对，其实我听就是咱们的歌好像都是属于那种比较有力量感、比较正能量的嘛。对，那会有一些煽情的部分在里面吗？就比如说一些比较走，好像有一些抒情的作品啊之类的。 骚柔的是吧？ 对， 来来说两句。 来小杰你来说。 小杰， 对对对，不是接下来全是骚柔的歌吗？ 真的吗？比如啊，我以为这个前两首已经奠定了我们乐队的整体基调。 其实呢，他也就说爱情的歌曲也是有的哈， 是 柔情的歌也有哈，但是呢，可能表现的形式啊， 它主要就是表现。 比如咱们今天是这种不插电这种感觉的话，可能会比平时我们插电的时候演绎的感觉会不一样一些，会稍稍的柔情似水那么一丢丢吧， 一丢丢 啊，差一点点。 其实大致的风格真的是不会差的太多，对，但是现场的效果肯定是不一样。哎，那想问一下，因为刚才也说咱们成立三年了嘛，然后最开始冲击力乐队还不是现在的这个阵容，然后那是怎么就是到什么时候才是固定下来的这个成员呢？ 其实我们乐队固定下来这样应该有一年多了吧。然后小杰是比较老的成员啊，好， 是吗？ 多大了呀？好，很大岁数了吧，应该是 很大岁数。哎，你们是互相那个高级黑是吗？小杰今年多大了？ 不小了。 啊，不小了， 不小了，刚十七， 刚 对，挺大的。 他今天特意准备了这副眼镜，就显得成熟一些。 对，实际上其实他特别的年轻，是不是？ 对，也就 成年了 吗？七二年的吧， 七二年。 对，特别特别小。你还要，你看九六年跟七二年比，九比六要大，是吧？九比七大嘛，对吧？那肯定是七几年的年轻嘛。 哦哦，好，是这么回事儿啊啊！ 对对 对，小杰默默无语，其实内心 OS 已经很多了，我知道。小杰对于刚才的这番对话，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九六年的， 九六年 我这个时候诚实一点， 他比我大，他比我大，因为我七二年的嘛。 哦，所以小杰真的是九六年的， 对对对。 我的天哪，九六年到今天，算了，我真的不想算这个数字。哎呀，气死我了。对，那这么说的话，咱们乐队是一个充满着怎么说呢，没有代沟，但是确实有年龄差这样存在的一个乐队。 谁说没代沟了？ 他你公元前九六年的怎么了？ 对，所以冲哥，你是不是最老的一个？ 这个其实你看，比如说在屏幕里面看形象的话，好像觉得是乐队最年轻的一个哈。 是的，是的。 然后老是有人问我，你用的什么护肤品呢？怎么保养的？ 是的， 其实说实在的。因为咱们不能在节目当中去说护肤品的名字， 对， 涉嫌广告的话， 贴一个面膜 是 吗？ 一般呢，我就是简单的敷个面膜而已。 哦，所以现在这个清爽靓丽不紧绷，还能拥有这么弹性，有就是有弹性。 哦天哪，有弹性，老有，哦天，老有弹性，怎么摁下去就坑了， 对 吧？ 对，大家可以给一个近景啊，就是给我们冲哥一个特写，他的颈部真的一点颈纹都没有，眼角笑起来哇平坦。对，别绷着了，别绷着了， 一点皱纹都没有。 你应该跟大家多分享一下你平时，比如说你喜欢锻炼，我觉得这些东西更。 我呢，平时呢比较喜欢 这个是能看出来。 其实我上午的时间主要是以运动为主， 真的吗？ 比如说跑步啊，器械练习啊，然后游泳。这是我每天给自己的一个基本的任务，因为我觉得 轻松活力， 对，保持一种状态，特别是做一个歌手哈，做乐队的主唱，我呢又是那种这个喜欢上蹿下跳型的哈， 啊，真的， 然后呢要。 老人家你注意点。 对呀，所以我每次呢我都有保护措施的嘛。 哦， 对，所以说我比较注重于运动哈，因为我觉得有个好身体才会有好的工作状态， 对对对 啊，然后呢才能够在大家面前体现出你一种活力，一种状态。所以首先你平时的运动很重要，对，然后就是多喝水和休息好，这个很重要， 对，多喝水，所以皮肤才能好， 保持年轻的秘密。 对，冰冰也很年轻啊。 哎，冰冰啊， 冰冰，但是 此冰冰非 是是是，没事，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看一下这个冰冰，肖冰啊，他的大名。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是的，冰冰是， 我是 好出息。对，冰冰平时有什么注意保养的环节吗？ 我没，我觉得就是，其实就。睡眠，然后饮食规律，其实这大家都知道，谁说谁都知道，但是做起来真的好难。 是，冰冰，你平时因为就是可能大家除了在一起排练的时候，然后就是在一起的时间多，那你自己个人的时间你会就是怎么去安排一下呢？ 我也都是就是运动，就是我特别喜欢运动。 你也特别喜欢运动？ 对，然后我喜欢下厨。 喜欢下厨？ 对，喜欢下厨就是。对， 隐藏的米其林大厨。 对，可以往那个目标发展 啊。真的吗？ 就喜欢下厨，然后喜欢运动，然后别的阅读就是其实很简单，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嗯嗯嗯，哇，这些爱好真的是都是非常 很， 其实 最主要是喜欢跟女朋友做饭。 哦， 你跟 我 们 从来 没做 过，哎呀，真是的， 从来没跟我们做过做饭。 刚想有迷妹问说哇。小哥哥好帅呀，然后说给女朋友做饭，然后哦，大家都、 哎、 都没有， 不好意思，我这堵着路了。 没有，开个玩笑哈，大家依然可以这个给我们在场的五位小哥哥打 call。是的， 我的电话是幺四。 对啊，那想问一下冰冰，你都擅长做什么菜？ 就是这样，就是。会做的菜吧，就常吃的那些家常菜，基本上都反正都能会做，但是不能说做的多好，但不会做的菜可以学。 哦、 我觉得，所以我说，我刚才就没说明白，就是为什么喜欢做菜，就是你比如说你特别想吃的一样东西，如果你自己尝试着去找一些材料啊，然后你自己享受这个把它做出来这个过程。 嗯， 对，我觉得 这也是需要天赋的，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把这个食材。 弄出很好的味道的， 确实是， 嗯、是吧？ 我在这方面就真不 是的，我这个是深有感触。 我也是， 好像有点信息量。 对，我跟你说，我对刚才这个话有误哈，我是说我自己做饭真的是深有感触，我真的不会做饭，所以我特别羡慕会做饭的朋友哈。对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啊。再来 Q 一下我们的亮亮， 哎、hello, 亮亮，对，亮亮平时有什么自己的喜好之类的吗？你可以简短的说那么一两个，然后给大家埋一个伏笔。 其实我，我感觉就是，我感觉话了一到我这就要凉了，我操，这话题， 快小杰奋斗，太扯 了，他们俩是。他们俩是冤家，他们俩 是吗？ 对，他们俩这个， 平时就 OK, 这两口子，我跟你说呀， 冤家， 哎呀， 这 力量太大了， 他们俩真的是冤家。 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六月十四号到七月十五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好，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我觉得在经历过上半段的这个从开端然后到矛盾的发展，那到我们的下半场开始，真的可以直接进入到一个副歌的高潮部分了。好，让我们再次欢迎今天的嘉宾冲击力乐队。 Hello， 大家好。 好，对，哎，我们现场真的是这种演绎的好到位啊！对， 跟过节似的、啊， 对，跟过节似的，对，隔海相望的感觉、啊。好了，我们终于是一家亲了哈、啊！欢迎来到挑战新歌声，欢迎我们的冲击力乐队。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如果你想收看我们的节目呢，第一种就是关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在下方有视频直播，大家点击进去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现场。那还有一种就是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然后呢，就可以看到我们啦。那喜欢哪一位小哥哥哈，现场有五款小哥哥供大家选择，喜欢哪一个萌为他打 call， 刷刷小礼物走一波啊，这都是可以的。他们也会用真情来回馈大家的笑容。好，对对，当然我们今天主要是以歌声为主哈。哎，刚才说的那两口子，请看出来， 你俩撕起来吗？ 对，刚才说亮亮和这个小杰，你们俩是属于冤家的那种是吗？ 差不多吧， 差不多。 因为我俩太…… 小杰有话要说，嗯， 还好还好，人都挺好，就我这身上长得丑， 这不又来了吗？ 你说他长得丑是吗？ 对对， 你看人家都不答应，你看着 呢。对，亮亮，您那你说小杰是什么呢？ 他啊，就是其实别的都好，就是脂肪稍微多点。 这我跟你说，现在绝对是一个互相攻击了，已经。对，那你们俩这对，你看小杰不答应。亮出你的肱二头肌给大家看一下啊！哎呀， 吓死来了！ 对，这个平时两位也是，就一到一起就开始互黑这种， 对，差不多，因为我俩。 其实就是关系好才可以， 他俩就差咬了，就差咬了。 没有黑，没有黑啊！长得丑是事实，怎么能叫黑呢？ 我的天哪，我跟你说这个现场我接不下去了，如果我要是不在都中间打断的话，如果今天不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觉得你俩都能抓头发挠脸吧。 对， 你说什么？ 对 你不行不行， 那不行， 他不怕、他的长相再挠也那样。 亮亮，这个给你时间，你有什么样的冤屈你都可以说，没关系。大家迷妹们会给你做主的。 我觉得大家眼睛是雪亮的，对吧？不用做任何解释。 是的，你知道大家说亮亮这么苗条一定打不过小杰。 对，所以说大家都会觉得有一点。 你做节目就做，你把眼睛睁开行不行？ 亮亮，来，那个见用你的实力说话的时候到了啊！ 亮 全程睁着眼睛。 亮亮是男少林出来的 啊！ 不要看人瘦， 是吗？ 是男少林的， 真的吗？这个是真的吗？亮亮， 男少林旁边那个。尼姑庵， 哎，你们够了！我们要这样做下去，我觉得下半场就是你俩的修罗场。 对， 其实这个刚才说小杰是乐队的，算是很元老级的人物了， 绝对元老，比我都老了，我都说了 是吧？对，但是咱们现在是四位成员，大家组合成这样的一个冲击力乐队的时间是一样的吗？会有先来后到的这个顺序吗？ 有。 对， 小杰， 小杰，你是什么时候？ 挺早了吧？ 啊， 也15年， 15年哦，那就是元老 时候， 对，刚成立的， 他是最早， 就我们刚刚开始想要成立一支乐队的时候， 小杰就出现了。 对，然后我跟冲哥在那个澡堂里边认识。 你俩是经历什么？ 那个茶打的，真是 一起蒸桑拿吗？ 对呀，澡堂里面我见的不是你了。 那在澡堂里面你们怎么互相就聊起来了是吗？ 没有，我是朋友 介绍， 对， 然后一起泡了个澡。 好吗？ 对，那亮亮和冰冰是什么时候建立的呢？ 我几乎是在他就是他去了以后，紧接着就是我俩一起，差不多是这样。 哦， 对， 我应该是最晚的， 咱俩差不多的， 其实就前后脚， 对， 前后脚，对， 一年多吧。 一年多 一点点。 对，其实今天呢，别看是五个阵容，五位哈，这个其实冲击力乐队也是五位成员，但是今天有一位没来。对，那么大家就会说，哎，这位一直沉默的长发小哥哥，他就是最近当红的这个扶摇。对，大家有没有看扶摇？ 有没有看？ 是的，让我们隆重介绍一下杨扶摇，欢迎。对，是扶摇特别的腼腆。对，如果我不 Q 到你，你是不会这个跟我们讲话的，是吗？ 会的吗？ 对，就是 憋很久了。 你怎么一直不给我话头？对，其实扶摇，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天堂乐队，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天堂乐队的吉他手杨丽老师的儿子就是他，哟。因为这个我们的冲击力乐队不是马上就要巡演了嘛， 对， 然后这个小杰是后三场是不能去是吗？ 对，有些特殊的事情，因为这个提前已经这个有事情了，因为我们本身这次这个巡演呢，也是这个我们公司坐在一起开会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突然间就觉得要做这件事情了，所以说这个巡演其实在之前，小亮啊、小杰还有包括这个肖冰呢，我们在一起已经聊过有关于 Live House 巡演的事情了，但是真正呢，有这个想法决定做这事情，也就是一个下午的事儿， 是吗？这么草率的决定。 不是，其实也比较少，是吧？当有这个决定之后呢，然后呢，就跟大家一说，然后呢，因为小杰自己有一些事情的安排，然后实在是挪不开，后来我们就这个特别就邀请到了这个 瑶瑶， 给我们助阵。 是的，哎，一听瑶瑶，觉得是个女孩。 后边三场呢，作为这个嘉宾吉他手参与进来。 好的，那么嘉宾吉他手瑶瑶，这个现在也是有自己的乐队吗？ 暂时还没组，对，还没组就自己觉得， 对，那就是当时是冲哥找到你的是吗？也不是， 我们通过我们的这个好哥们儿恩哥，然后呢找到了姚哥，冲哥找了东哥，东哥再找了姚哥， 有点乱。 哎呦我的天哪，这是个绕口令。行了，不管是谁找的吧。现在瑶瑶是这个加入到我们的冲击力乐队当中，担任后三场的一个嘉宾吉他手。 对，嘉宾吉他手。 对，瑶瑶平时在这个就是你主营也是在音乐这方面吗？ 啊，对，我就是弹弹琴， 唱唱歌， 做音乐。 对，那跟这个。爸爸会一起做一些音乐吗？还是说你们也是属于互相嫌弃的，各干各的？ 也会做一些吧，互相就是吸收一些。 那你走上音乐这条路受他的影响吗？ 受一点 是吗？ 受一点。 对，但是并不是特别大。 就是 也受了一些影响，从小听我爸专辑，听我爸 CD。 嗯，对，那他会教你吗？还是专门有别人来教？ 教我一点儿。 那如果就是你要是学不会或者不爱学的时候，他会急吗？比如打你啊什么的？ 不管 ，爱学不学是吗？ 爱学 不学。我老觉得你好像是被打过的。 对，我也觉得，怎么这么腼腆？ 没有， 可能被你爸打。哪天我见你爸，一定要问一下有没有打过腰。 对，对，在下的腰不敢说。好，那么我们今天呢，下半段哈聊了这么多，我们赶紧给大家再带来一首歌吧，好不 好？ 嗯，那下一首歌我们要唱的是什么呢？ 接下来我们来唱一首《别再对我谈起感情》吧。 好 啊， 谈起感情。 对，这个呢。就 也是比较有冲击力的感情吗？就是很 对，其实，在我们的专辑唱片当中呢，它还是比较，因为有的男人表达感情的那种，比如说失恋也好，或者对感情的这种，或者说也不叫绝望，就是说想要，比如说放下这个东西的时候呢，可能跟女孩子表达的方式会不一样一些。 好，哎呀，我已经找到下一个话题的点了哈。对，来吧，我们这首歌叫什么呢？ 别再对我谈起 感 情。 哦，好， 完，对。 那份爱已经感觉疲惫，那份情在心中已憔悴，我执着换来犹豫眼神，是不是陷得太深？爱的路我已越走越累，我的心从未见你安慰，你最清楚是谁伤了谁，只是你不敢面对。这些年我过得不容易，别再对我山盟海誓吧，失去的只有我在意。走越累，我的心从未见你安慰，你最清楚是谁伤了谁，只是你不敢面对。 我在意。别再对我谈起感情， 别再对我谈起感情。 对， 是的。好，刚才我说这个想到了接下来的话题的点，我相信大家都猜到了哈。 猜到了。 是的，既然你们这首歌这个表达的如此的，就有一点痛彻心扉的感觉。对，那首先我来问问冲哥哈，这里面你年龄最小，一定是感情经历最多的一个，是不是？ 对，这个因为很早的时候呢，就这个， 我总感觉好像 喜欢一个女孩嘛， 就感觉这首歌好像你受伤很深，所以才能有这样的情感的表达和宣泄。 其实就是因为人家说不是，痛得越深就爱得越深嘛。就爱得越深呢，就会痛得越深。 也是。 其实他这句话不管颠过来倒过去说，都是非常有道理的。 对，总之就这段感情是留有遗憾的，是吗？ 怎么说呢，现在已经没有这种感觉了哈，因为当年写这首歌的时候只是觉得好像有很多东西呢其实是需要得到理解的和支持的。那一旦要是真到最后实在无法理解的话，那只能说是先放弃这段感情，那么把自己另外的把自己的精力呢可能就投放在自己的工作上，转移一下自己的注意力哈。当然了，有时候你说人在孤单的时候啊，或者说在这个生活是这个人生的工作这个过程当中，还是会有回忆的嘛。 对， 回忆到之后呢，你还是多多少少呢会有些心酸的感觉。 是的。 对， 那其实每当回忆起这样的情感的时候，就是可能每个人的表达方式是不一样的。就像刚才这首歌，虽然说它还是一个很伤感的歌曲，但是就不是说像一般的情歌那样轻声细语这样传递出来，而是通过这样的一种很有力量的感觉，就是嘶吼的感觉。 对，因为乐队嘛哈，就是说不要说乐队了，就说一个男人哈，有在表达情感的时候的方式呢，比如说失恋了哈，就跟女孩子表达是会有很大的区别嘛。 男人是土拨鼠尖叫， 就这样是吧？所以呢，他会就音乐表达也是 好的， 也一听音乐你就知道这人性格大概是什么感觉。 是的，真的是大概性格就能知道了。现场五位男士，然后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年龄。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在面对同样的这种就是情况的时候，五个人表达都是一样的吗？我们从冰冰开始说，冰冰你会是 什么样？其实我觉得刚才冲哥想说的东西我怎么理解，就是他说男人需要怎么表达这个情感，他一定是让你觉得就是他刚才唱出来的时候是很爷们儿，很有力量，对吧？ 是。 但是其实实际上你表面上是 很脆弱， 是看不出来的。就是你看他，其实表面他其实什么都没有，但是他那 很无所谓哈。 对，不是，也不是无所谓，就是他不会那么，你明白我的意思，就不会说非得张牙舞爪或者怎么样。 明白， 但是他内心其实是想告诉你，是我要宣泄出来，就是内心里边的力量是很多， 是吧？那你是属于这种就是，想要去宣泄的，还是说那种默默的存在自己心里？ 我觉得我还是默默的。 这种 说半天还是默默的。 就冰冰是一这个失恋了就。 哎呀，原来是这样的，默默一个人看着。天哪！对， 没问题，没问题。 小杰呢？小杰是属于什么类型的？ 我年纪还小，没谈过恋爱。 小杰还没有尝试过失恋的痛苦。瑶瑶呢？瑶瑶一直在恐慌。直接跳过， 直接跳过。 对，那亮亮呢？亮亮，你对待感情的这个感觉，就不一定是失恋了。其实对待感情的这个态度也是每个人不同的。 对，他都是让别人失恋。 哦，真的吗？又开始吐槽了。 这是表扬。 这是表扬让别人失恋。 又开始撕了是吧？ 对，那亮亮，那你自身的魅力点真的是太大了。 我觉得。 所以叫亮亮嘛，多亮啊！ 夜空中最亮的星。 你看他虽然坐的那个地方，他没有那么多灯光打他，你看他依然是那么闪亮。 是因为他坐最高。 好吧。 对， 最扎眼的。 对，亮亮对于这个队友的评价不予置否。 对。 我觉得真的是哇，我真的我不知道说什么了。 他是属于默默，他是属于默默包容的那一位。 真的吗？在乐队当中，就是几个人的关系，大家在一起也会是这样，就能看得出来大家非常的融合。但是总有是属于比较包容的，然后话不多的。亮亮，你是属于这样的人吗？ 差不多吧。 是吗？小杰，你说。对，小杰，你说我绝坚决不同意。 其实 啊，其实是 他说不过的。 明白了，明白了。对，那如果要是回归到音乐当中的话，就是这些歌曲的产生，一般作词作曲什么的都是怎么去分工呢？还是由冲哥自己来吗？就是 目前比如说咱们现在听到这些作品呢、啊。都是这个以前这个我就这么这些年积累下的这些东西 哦。 那么当然了，我们现在乐手呢，大家现在我们这几个兄弟，我们基本上比较稳定的、比较固定的。然后呢，肯定今后的创作是我们要共同去完成。 是的，就是偏向于就是大家综合的一个风格。 对对对，因为每个人的感觉会不一样一些，所以说其实我们乐队。在音乐风格上呢，包括我们的这个，比如说一张专辑下来，你会听到不一样风格的东西在。 哦，是的。 对， 那就是接下来会有新的专辑或者说新歌不断的产生吗？ 我们也在不断的发这个单曲，因为现在好像不是特别流行发专辑 了嘛。对对对对对，都攒够了。 对，就基本上是，比如说一个月、两个月啊，或者一个季度啊，然后呢就发一发我们的单曲、这样的。对。 那接下来这些歌曲的风格会偏向于什么？就还是摇滚吗？摇滚类的。 其实我们没有特别标榜摇滚啊，但其实觉得我们觉得做乐队吧，就是因为喜欢这种。 对， 这种风就这种演绎的， 只要做出咱们只要做出大家喜欢的音乐就行。 对对， 其实一谈到摇滚， 对你比如说刚才我们在唱《说声谢谢你》的时候，这首歌其实它不是一个 也不是一个 摇滚的东西。 对， 大家也知道，比如说咱们也了解过这个一些知名的乐团，他们也不是首首歌都是。 是的，是的，大家都知道是 我就觉得呢，就是我们只是一个乐队。 哎， 我们不标榜我们是什么样的乐队， 就是没有特定的风格，我们只做大家喜欢的歌就够了。 对对对，就写出我们自己心里面想表达的内容吧。 好，没问题哈。那接下来我们要不要再给大家感受一曲？ 咱们接下来来一首同样来首情歌吧。 啊，还是情歌。好， 爱让我们都哭了。 这 首歌的名字叫做《爱让我们都哭了》。 爱让我们 这名字挺好听的， 好听。但这个爱可能是一个大爱啊。 对，其实带着包容的。 哦。 放手，你终于选择还我自由，宁愿把痛苦一个人承受，只愿默默在我身后。感动我无法用言语去形容，你的决定来得太过汹涌，我的心乱得像一团麻索。我知道我不能左右，只能期盼你为我守候，害怕这辈子无法把你再拥有。爱让我们都哭了，为什么眼泪会如此脆弱，视线瞬间变得好模糊，整座城市已被泪水淹没。爱让我们都哭了，为什么我只是伤心过客，心底不知所措的难过，等待奇迹能够平安降落，平安降落。去形容你的决定来得太过汹涌，我的心乱得像一团麻索。我知道我不能左右， 只能期盼你为我守候，害怕这辈子无法把你再拥有。爱让我们都哭了，为什么眼泪会如此脆弱，视线瞬间变得好模糊，整座城市已被泪水淹没。爱让我们都哭了，为什么我深深伤心过客，心底不知所措的难过，等待奇迹能够平安降落。如果你能找到分手的快乐，也算是一种欣慰与解脱。如果你能乘上幸福的快车，就当是割舍后的失而复得。爱让我们都哭了，为什么眼泪会如此脆弱，视线瞬间变得好模糊，整座城市已被泪水淹没。爱让我们都哭了，为什么我只是伤心过客，心底不知所措的难过，等待奇迹能够平安降落，平安降落。 这首歌《爱让我们都哭了》这首歌真的是跟之前几首都不太一样，对，还是很抒情，有一点悲伤，对，能听出来那种悲伤感。 其实呢，也是有带着， 这是跟你的经历有关吗？写的时候， 其实这首歌词呢，是我的一个朋友帮我填写的。然后呢，写完之后呢。其实呢，我当然在填写歌词的时候是会把你的一个想法，你对这个音乐的一个感觉跟他聊啊，我希望有一个什么样的内容体现，然后呢就根据这个你的感觉然后来填词的。所以说他基本上应该说是里边也有些自己的一些情感 是 方面， 是的是的，对。好，那么就是这首歌哈。哎呀，这个时间过得真的很快，我还是说五首歌要唱六首呢，我怕五首不够，结果都没有时间唱第五首了。对，但是今天呢，冲击力乐队能够跟我们聊这么多，然后也透露很多的信息哈。那接下来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安排和打算？ 我们这个月的13号、14号、15号和20、21、22号， 妈呀，这么密集！ 有六个城市的这个 Live House 的巡演，我们第一站是在北京，然后呢。第二站是在天津，第三站呢是在唐山，然后21、22呢，这三站呢，其中是在这个保定、石家庄和这个邯郸，对，这样六个城市，因为我们现在 河北省境内， 对，基本上就是以围绕在北京周边吧，因为这是我们乐队呢第一次做 Live House 的巡演，所以呢，这个我们是其实是真的是带着。一份期盼哈，带着自己对现 Live House 巡演的这种期盼，跟大家 那个气氛一定是不一样的。 我想就是所以说我们的名字呢起个名叫出发，冲击乐队出发，2018 Live House 巡演第一季开始。 哇，太棒了哈！听到这个名字就感觉是满满的期待感。对，大家也可以去这个密切的关注一下他们的动向。现在咱们的歌曲，就比如说咱们乐队的微博也有，对不对？对，直接搜索冲击力就可以。 包括微信公众号啊。 那个就是像这个各大音乐平台也都会有我们的歌。 基本上对 啊，是的。好了，那么大家就可以去密切的搜索一下哈，然后就是像微博上面这一些这个巡演的动向都会更新的。 没错， 是的。哎呀，真的是时间过得好快，大家就是我刚才看这个画面，我才发现原来我们穿的都是统一的服装，冲击力的 T 恤是吗？ 对，基本上 基本上都是， 因为 今天是一个套戏来着。 这两天天气比较热，不过还好吧，因为下了点雨。不过这个瑞杰是怕热的嘛，所以今天穿那个。